第36集。那天晚上发生的事情，后来秦城再回想起来，记忆都是模糊的。即使他跟徐子华那家伙之间一直不对付，也说过要弄死他的话，但也只是嘴上说说而已。真正亲眼看到对方开着车子从山崖上飞出去的那一幕，尤其开的还是他的车，饶是秦称心理素质并不差，都连着做了好几个晚上的噩梦。徐子华算是命大的，又或者说是秦称的天价跑车质量实在不错，冲下山崖去摔得不成样子，完全报废了，剧烈碰撞下却也没有起火。当时秦称回过神来后，第一时间联系人营救，不到20分钟就直升机来，把昏迷不醒浑身是血的徐子华带走。事故发生后，警察很快到达现场，把在场的人都带了回去。涉及到城中最有钱的几个家族的公子少爷们，他们也不敢胡乱盘问，当夜各家的家长们就纷纷来了警局领人。面对种种质疑，这一帮子平日里飞扬跋扈的纨绔们全都蔫了菜，有的甚至吓得话都说不利索了。秦称沉默地坐在一边，听着徐家的老头中气十足地厉声质问警察。在得知徐子华是开着他的车子出事后，徐老头的枪口立马调转向他。 秦家的小子，你给我说清楚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子华为什么会出事？你们当时到底做了什么？ 秦称心里不痛快，也不耐烦应付他。 我不知道，车是他提出要换的，到底怎么回事你去问警察，负责查你是他们不是我。 徐老头的脸色十分难看，秦毅走进来打断了他们之间的对话。事情的来龙去脉他已经在警局局长那里都听说了，示意秦称先出去，他自己来应付徐老头。秦称先上车去等秦毅，霍昭林发来消息问他睡了没有，他还不知道这边出了事。秦称犹豫之后没有告诉他，离得这么远，说出来不过是多一个人担心而已，何况出事的人并不是他。秦毅从警局里出来时，秦称刚刚和霍昭林道完晚安。秦称看着神色疲惫沉着脸的兄长，犹犹豫豫地问他， 你跟徐家人谈了什么？ 秦毅反问他， 警察给你做的笔录我看过了，你怀疑霍昭仁。 警方的动作很快，短短几个小时就已经初步检验过出事的车子，确实是刹车出了问题，被人动了手脚，低速行驶的时候不会有什么影响，一旦速度超过100码，刹车便会失去作用。正因如此，徐子华在坐上他的车之前，秦称并没有觉察出来他的车子有什么不对劲。这一出事故从原本的交通意外转变性质成了刑事案件。 我不知道，看我不顺眼的人不少，恨不得我立刻去死了，大概只有他一个。 秦毅点点头，到底是不是霍昭仁干的警方会去查，他们现在着急也没用。 徐子华他怎么样了？ 秦称含糊问道。他并非当真像表现在外人面前的那般冷硬，这事虽然他不用负法律责任，却终究是因他而起，说完全不在意那也是假的。 人是救回来了，但是有一条腿应该是废了，还有没有其他后遗症现在不好说，你别想太多了，就是徐家那边可能短时间内咽不下这口气，这事儿我会解决的。要不你先离开一段时间吧。 现在离开？ 对，去外面避一避风头，免得徐家找你麻烦。这事要当真是霍昭仁做的，你现在离他远一点也好。你不是想去见霍昭林吗？你去他那边吧，反正你手头的工作也做得差不多了，剩下的收尾部分我会安排其他人接手的。 秦毅深知自己这个弟弟是个什么样的个性，要他老老实实待在家里不出门他肯定做不到，为了避免麻烦还不如送他出去一段时间，有霍昭林那小子盯着他还能少惹些麻烦。秦称不知道该说什么好，他知道秦毅的决定是为了他着想，他也很想去霍昭林身边，但这么出去 实在憋屈得很，却又毫无办法，他只能点头答应。在秦毅的安排下，第二天一早，秦称就在两个保镖的陪同下坐上了飞往欧洲的飞机。因为行程匆忙，秦称并没有告诉霍昭林，一直到飞机落地下了机，他才想起来要和霍昭林说一声。很不凑巧的是，霍昭林这两天去了别的城市出差，并不在这里。霍昭林也没想到秦称会招呼都不打突然过来，既高兴又忍不住数落他。 你应该先跟我说一声的，我还可以提前一天回去接你。 我想给你一个惊喜。 秦称的声音有些闷，他是因为麻烦缠身才不得不来这边，这样的原因实在不光彩，又怕霍昭林担心，并不愿意把实情说出口。 你有住的地方吗？ 我家在这边有房子，我想去你那儿。 那你在机场等一会儿，我现在叫人去接你。 得到了霍昭林的保证，秦称安心了很多。从昨天晚上事故发生后一直起伏不定的心终于安稳下来，想到他和霍昭林已经站在同一片大陆上，很快就能相见，忍不住嘴角上翘。霍昭林派了自己的私人助理来接秦称，坐上车，霍昭林的电话再次打了进来，秦称的语气轻快了很多。 我已经上车了。 霍昭林的声音里却多了一丝焦急。 你怎么没有告诉我你在那边出了事？ 你知道了。 秦称瞬间有些悻悻然，霍昭林虽然来了欧洲，但一直关注着国内霍家的动态，发生这么大的事，想瞒也必然瞒不了多久。 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你有没有受伤？ 霍昭林的语气里有藏不住的担忧，秦称就知道会这样，之前才不想说。 我没事，出事的不是我。 他把事情简单说了一遍，听到他说怀疑是霍昭仁干的，霍昭林的心情很是复杂，又不由得庆幸出事的不是秦称。 抱歉，是我连累了你。 你跟我道歉干嘛？不干你的事。你就是喜欢我不喜欢他吗？你又没做错什么。 听到秦称还有心情说笑，霍昭林放心了很多。 你回去好好睡一觉吧，我晚上就回去。 挂断电话，霍昭林又联系上了霍龙亭，与他确认事情的来龙去脉，确实和霍昭仁脱不了干系，很大可能是他买通了改装厂的员工，在秦称的车子刹车上做手脚，想要对秦称下手，却让倒霉的徐子华做了替死鬼。据霍龙亭所说，霍昭仁已经失踪了，警方正在通缉他，而徐家的人早上就来霍家大闹过一次，被霍昭乾不客气地赶了出去，说是冤有头债有主，谁做的让他们去找谁。徐家那边已经放话，不把霍昭仁交出来，他们绝对不会善罢甘休。霍昭林听得有些无语，霍昭乾这种处事手段当真是不怕结仇太多，和徐家闹得这么难看，最后他能得到什么好？ 我知道有一个地方，霍昭仁很有可能会去那里。小叔，你帮我跟警方那边说一声吧，务必把人抓回来。 无论如何，霍昭仁做下这样的事，就一定要付出他应有的代价。霍昭林的住处在这个城市的市中心，助理和秦称介绍说霍家在郊区有独栋的庄园，但霍昭林不愿过去，觉得不方便。秦称心知肚明，霍家的庄子里眼线想必不会少，做很多事情都不方便，哪有住外面轻松。助理帮他把行李搬进家门，秦称四处打量一圈，这是一套很典型的欧式装修风格的住宅，房子里到处是霍昭林生活在这里的气息，让他觉得很舒服很满意。把霍昭林的助理和跟来的保镖打发走，秦称哼着歌开始收拾自己的行李，一点一点地将自己的东西融入进这里的每一个角落。看着衣柜里并排挂在一起的他和霍昭林的衣服，秦称的嘴角上扬，心里的阴霾终于一扫而空。